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雅思的听力真题练习。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recording where a tour guide is leading a group of tours in the museum. 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个录音呢，就是有一个导游他带领着大家参观一座博物馆。哎，我不知道有没有同学做一个志愿者去博物馆啊，用英文做讲解的，这个其实是挺练口语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在一会儿听录音的时候呢，你也留意一下他都怎么去描述展品啊、展览啊等等这些背景的信息。好，我们开始之前呢，还是先预习生词。首先一个呢，就是一个词组是 a remarkable range of exhibits 啊，这里边 exhibits 复数形式。它的单数和复数就是单数 exhibit， 复数呢是 exhibits， exhibits 展品的意思。 A range of exhibits 就是一系列展品， A remarkable range of exhibits 就是一系列令人称奇的展品。 Remarkable 就是引人注目的，显著的就是容易看得见的，指这个视觉上容易被注意到的。 你看 mark 就是标记的意思， 没错， 它这个词根就是很显著的感觉哈。 对，那意思我们博物馆有非常好的这个展品， 就是印象深刻的、而且非常有显著性质的， 没错， 这种 不同寻常的 啊。 好，再来呢，就是这个介绍的过程中呢，导游就说了 Let me just give you a tasteOf what we have here 啊，他说要 give you a taste， 让你浅尝一下，也就是先给你粗略的介绍一下，给你看看我们这儿有什么好东西啊。这是 to give a taste of something， 让您先尝尝啊，这比较有意思。除了吃饭让人家尝尝以外，还有呢，就是你在参观的时候啊，让人家先匆匆的瞄一瞥啊、所以呢，它的中文翻译呢，就是我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的意思。 对， 有点像看电影之前先给你弄一个片花，有看得惊心动魄的啊，就这么一个意思。Give a taste of something。 预告片或者是提前讲解一下。 对 啊。 好，下面一个是 for one thing。 for one thing 呢就是没什么生词，也就是说其中一点怎么怎么样、那个意思就是我还有几点要讲，其中一点现在我讲的就是其中的一点。 for one thing。 对，等会儿我们在听力中也会听到这个短语啊。 没错， 在他开始讲这个博物馆收藏的一些作品第一部分的时候，他就会在一开始说Well, for one thing, we have a collection of blah blah blah、 说起这个 collection 收藏，如果说我们这个藏品就是很精致的，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英文用 a fine collection of something， 这个 fine F-I-N-E 就是精美的、精妙的、非常好的啊，不是那个特粗糙的选的，就是什么都能被选中，而是精挑细选过的东西叫 a fine collection of something。 museum 在刚开始的时候呢，有画家怎样怎样，其中呢就说several of the artists each donated one work to get the museum started as it were。好，这里边的 as it were， 有的同学就问了，为什么不是 was？ 这里边是一个虚拟式的用法啊，就是虚拟语气里边 be 动词，不管是什么人称都用 were。如果我是你 ，if I were you， 它和不虚拟的这个通常情况下用 I was you 是不一样的。那么 to get the museum started just as it were， 就如同它当时的那种情况一样，就当时是什么样还不太明确，所以他用了虚拟式。接下来一个呢，生词叫 sculpture gallery， sculpture 就是雕塑的意思。 嗯，那就是个雕塑展厅吧。 对了， 对吧？ 啊 ，gallery 呢，画廊、展厅都是它，主要是展艺术作品的东西叫 gallery。 嗯，艺术画廊、艺术展厅， 没错。 你在北京的798艺术区都看到很多 galleries。 没错。 嗯， 好，然后呢，它下面呢，它又用了一个我觉得也不错的词，叫 refurbishment， 它的动词形式是 refurbish。 那这个单词不常见哈，应该跟这个展厅有关系。 它是装修的意思，所以它会重新装修，就是把这个墙重新刷一下啊，或者是灯光怎么重新弄一下啊，这个动作叫 refurbish， 及物动词。 嗯，给大家拼写一下，是 refurbish、 嗯、 refurbish。 那么等会儿我们会听到它的名词形式叫做 refurbishment。 嗯哼，后面就是加了 ment， 对，叫做 refurbishment。 哎，其实这个词呢，就是每年，比如说故宫博物院，它都会去局部地区去装修啊，会去修缮，这个也是 refurbish 啊。你可以说 every year a part of the Forbidden City is refurbished。那这个一装修，它就要闭馆啊，这个概念我们也会听到。好，接下来呢有 temporary exhibition 啊， temporary 是临时的，那就是临时的展览。有些展览就是这一阵子有，过了这阵子就没有了，而有些展品呢会一直放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啊，所以临时的展览就是 temporary exhibition。 啊，再往下呢是 continent。Continent 这个词是大陆的意思，比如说非洲大陆、亚洲大陆就是 continent， C-O-N-T-I-N-E-N-T， continent， 大陆。好，再来呢，就是最后一个是 social context， 也就是社会大环境的意思。Context 有语境、环境的意思，上下文的意思。好，生词预习就到这里，下面我们来听第一遍录音，看一下这个博物馆藏品是怎样的。 You will hear a guide at an art museum talking to a group of visitors. Good morning and welcome to the museum, one with a remarkable range of exhibits which I'm sure you'll enjoy. My name's Greg and I'll tell you about the various collections as we go around. But before we go, let me just give you a taste of what we have here. Well, for one thing, we have a fine collection of 20th and 21st century paintings, many by very well-known artists.I'm sure you'll recognize several of the paintings. This is the gallery that attracts the largest number of visitors, so it's best to go in early in the day before the crowds arrive. Then there are the 19th century paintings. The museum was opened in the middle of that century, and several of the artists each donated one work to get the museum started, as it were. So they're of special interest to us. We feel closer to them than to other works.The sculpture gallery has a number of fine exhibits, but I'm afraid it's currently closed for refurbishment. You'll need to come back next year to see it properly, but a number of the sculptures have been moved to other parts of the museum. Around the World is a temporary exhibition. You've probably seen something about it on TV or in the newspapers. It's created a great deal of interest because it presents objects from every continent and many countries.And provides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social context, why they were made, who for, and so on. Then there's the collection of coins. This is what you might call a focused specialist collection because all the coins come from this country and were produced between 2000 and 1000 years ago. And many of them were discovered by ordinary people digging their gardens and donated to the museum. All our porcelain and glass was left to the museum by its founder when he died in 1878, and in the terms of his will, we're not allowed to add anything to that collection. He believed it was perfect in itself, and we don't see any reason to disagree.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领路技巧叫 omission. Welcome,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我们今天讲解的是雅思听力真题的听力素材。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 好，那我们现在呢，开始逐句给大家讲解一下刚才的听力内容。 他一开始是这么说的，他先欢迎大家，他说 Good morning and welcome to the museum, one with a remarkable range of exhibits, which I'm sure you will enjoy. 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博物馆。我们的博物馆展品丰富，相信你们一定会享受这次参观。 My name is Greg, and I will tell you about the various collections as we go round. 好，我叫 Greg, 那么在参观的过程中，我会给你们讲解不同的藏品。 But before we go, let me just give you a taste of what we have here. 在我们出发之前呢，我先简短的介绍一下藏品。 Well, for one thing, we have a fine collection of 20th and 21st century paintings, many by very well-known artists. 首先，我们收藏了一批很棒的20世纪和21世纪的画作，这些很多都出自名家之手。 您看到没有？他说这个21世纪和20世纪的画作，他就用这个 20th and 21st century paintings， 直接用这个21世纪的这个名词来作为一个画的修饰成分放在前面了。 对，名词其实它可以起到限定的作用，但是它的词性并不是形容词，这个很多见。比如说 bookstore， 书店，这个 book 它就是限定的意思，但是它又不是形容词，但是它起的就是一个形容词的作用，所以它是一个限定成分啊。接下来 I'm sure you will recognize several of the paintings. 哦，我相信你们会认出其中几幅画作。 This is the gallery that attracts the largest number of visitors. 好，这个画廊呢，吸引的参观的人数是最多的。 So it's best to go in early in the day before the crowds arrive. 好，所以说呢，最好大家能在一天之中早一点儿就进到这个展厅的部分，赶在大批人群到来之前去进入。 哎，我发现这个博物馆的服务人员提示的特别好啊， 对， 就是一些热门的展区先提前告诉你，而且呢，为了让你们能够更舒适的看这个展区，还告诉你要提前到，早一点到， 不然您就看见的是人头，是吧？您那个藏品什么你也看不见。我记得我们去美国这个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博物馆，它那儿号称展出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一块的宝石。哎呀，那个宝石放在一个玻璃罩子里边，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七八层的人。我们去到那儿以后，学生们说：“老师，钻石在哪里？”我说：“在人群的中间。” 对，那我之前去过一次西安的兵马俑，也是这样。而且呢，就是我想给兵马俑拍照嘛。怎么拍都会把这个游客拍进去，因为很多游客都想在前面拍个合照啊，留个影啊，所以当你想给兵马俑拍照的时候，哎，你发现就把好多人都拍进去了。 对，你们拍的是这个穿越版的兵马俑，是 拍了好多游客呢。对， 没错啊，所以呢，早点进去啊，这个导游的建议还是很重要的。哎，不知道这个导游会不会介绍厕所在哪里啊？ 我估计也会介绍吧。不过在今天的咱们的这个介绍里面并没有哈。好，我们继续看他接下来怎么说的。他说，then there are the 19th century paintings。然后呢，我们还有19世纪的画作。The museum was opened in the middle of that century 啊，博物馆是在19世纪中期建成的，哇，这个博物馆历史悠久啊， 没错， 居然是在18几几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博物馆了。 And several of the artists each donated one work to get the museum started as it were. 好像为了筹建这座博物馆，几位画家每人捐赠了一幅作品。 So they are of special interest to us.We feel closer to them than to other works. 哎，这样一来呢，这个画作对我们来讲呢，就有一些特殊的意义，因为呢，我们感觉对这些作品更加亲近了。 The Sculpture Gallery has a number of fine exhibits, but I'm afraid it's currently closed for refurbishment. 那雕塑展厅也有很多不错的展品，但是恐怕目前正在闭馆装修期间，所以呢，大家是参观不了的。 You will need to come back next year to see it properly. 啊，你们需要明年回来再好好的去参观这一部分。 But a number of sculptures have been moved to other parts of the museum. 不过呢，有许多的雕塑已经被挪到了博物馆其他的区域。 Around the world is a temporary exhibition. You've probably seen something about it on TV or in the newspapers. 而这个 Around the World 是一个短期的临时的展览，也许大家在电视或报纸上看到过相关的报道。 It's created a great deal of interest because it presents objects from every continent and every countries. 我知道这个 Around the World 这个展览呢，其实会让很多人感兴趣啊，会产生 a great deal of interest。啊，对很多人是很有兴趣的，很多人对它是非常有兴趣的，因为它展示的是来自各大洲很多国家的物品。 所以呢，这个是 provides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social context, why they are made, why they were made, who for, and so on. 而且呢，这个展览还介绍了这些物品的社会背景信息，比如他们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为什么会被制造出来，以及这个东西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 Then there is the collection of coins. 哎，这个好玩啊，这个是硬币收藏。 硬币收藏就会有各个国家的啊，不同年代的硬币啊。And this is what you might call a focused specialist collection. 就是一种专项的收集。其实它是就是有的人专门就只收集硬币啊，别的东西它不收。Because all the coins come from this country and were produced between 2000 and 1000 years ago. 因为什么呢？这个收藏的这些硬币只来自于这一个国家，然后它的这个造币日期呢是在2000年到1000年之间。 哇，那感觉是非常久远的了，就好比咱们中国那种圆形的有方孔的那种币哈。没想到这个博物馆居然还藏有 1000到2000年 之前的硬币啊， 那是相当金贵 古董啊。对。 And many of them were discovered by ordinary people digging their gardens and donated to the museum. 啊，这个硬币怎么发掘的呢？就是普通的人在家里边正在那儿修花园，然后一挖得挖出来了好多的古代的这种硬币，并且把它们就捐到了博物馆。 哎，我怎么从来没挖到过呀？ 哎，我跟你说，那个挖东西捡东西可是一门学问了。 是吗？ 啊，你像现在有的楼它在换管道期间，这个旧的管道呢，各家各户哐哐哐一敲给弄下来之后，你知道都有发现金戒指、金手镯，就是随着洗手就掉到这个水沟下水道里边，然后就弄出来了。 所以其实还是有的捡的哈， 有的捡的。 好， 对吧？ 那么我们平时也留意留意。好，我们再看看博物馆到底有些什么。 All our porcelain and glass was left to the museum by its founder、啊、那么至于这个陶瓷器皿还有玻璃器皿都是由博物馆创办的人所留下来的、其实这个 porcelain像那个瓷瓶啊这种青花瓷啊，这都是 porcelain 的范畴。When he died in 1878, 啊，就是这个博物馆呢，他创立的这个创始人1878年去世的时候就留下了这些宝贝。 And in terms of his will, we are not allowed to add anything to that collection. 根据这位创始人的遗愿，我们不能在这批收藏中